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东京残奥会将在十天之后拉开帷幕。在我们回望本届奥运会各国运动员取得的各项成绩和突破的时候，会发现在运动员日复一日挥洒汗水的背后，还有教练员们默默的付出与支持。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的运动教练队伍里出现了一群特殊的教练员，那就是 AI 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的训练辅助技术。那么这些电子技术在运动员的训练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这种特殊的辅助能力是在拓展人类运动的极限，还是会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更大的运动成绩不公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朋友好。 啊，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经济问题专家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刘老师好，大家好。 啊，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十天。那么到今天呢，奥运会闭幕已经一个星期了，但是奥运健儿夺冠的场景依然在大家的脑海中不断的回放。那么他们是怎么取得这些好成绩的，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热议的话题。今年呢，我看到很多媒体特别关注到 AI 人工智能等这些科技因素在训练中的作用。很早以前呢，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体育课体育就是玩，就是做游戏。但是到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认同，都知道体育是一门科学，有技术有理论。但是呢，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传统的印象中觉得这个体育运动啊、训练啊、拿成绩啊，更多靠的是经验。所以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关注这个 AI 人工智能，它怎么帮助啊取得好成绩，它又如何跟训练结合起来，它提的这些策略怎么贯彻落实到运动员的实战中。 这个体育当中啊，就是怎么才能取得好成绩，你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话，就是经验啊。这个呢，实际上经验我们放在现在用现代的词，就是一种统计分析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通过你千百次的训练，你摸索出来了一些方式方法啊。举个例子，就是说专业的运动员，比如说这个短跑运动员，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些基本训练，比如说后蹬跑啦、高抬腿啦，那个包括这个大步跳啦，那么这些动作实际上呢，就反映出什么？他是在对他一个在短跑当中或跑动当中良好姿势的一种肌肉训练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都是总结起来，就是对于一个人的运动成绩，正常的生理条件下，他能够让他最大化得到最好的结果。那么应该纵观历史上的体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特殊的一些啊人的这个所谓的生理条件啊，那个达到了一定成果之外，那么大部分人都是属于在自己有一定天赋的情况下，通过艰苦的训练啊，长期的系统化的训练，训练的科学与不科学，非常重要，就是决定了一个人的成绩的好与坏啊。当然在这里边呢，有个人项目，有集体项目，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参加世界比赛的时候，可以发现有诸多诸多的科技融入了体育当中。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撑杆跳啊，最早的撑杆跳，最早的开始的时候不叫撑杆跳，叫爬杆跳。实际上呢，是完全是一个木头棍儿，是运动员爬上去以后再翻过这个杆儿，而这个杆儿呢，当时是固定住的，是有人底下扶的。那么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做？就是因为当时采用的器械是木头杆儿。那么实际上还是1905年。这个法国从中国引进了当时的竹子，我们知道竹子这个如果做成杆子的话，它的弹性要比一般的木头杆要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它用于了撑杆跳的这个器械辅助器械的时候，它就有弹性。那么当然后来出现了通常大家都比较使的玻璃纤维出现以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撑杆跳成绩，那就是已经达到6米多了。也就是说，实际上随着器械的不断的进步，那么这也是科技进步的一个体现啊。那么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过去跑百米的时候，我们就穿普通的这个球鞋啊，这就可以了。后来呢，专门研究了钉鞋，也就是前脚掌是有钉子的。那么这是为了扒地方便， 再往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跑道也有变化。最早的跑道呢是煤渣的，那么煤渣的跑道弹性就弱，这由于跑道的科技的更新，我们知道博尔特的速度是应该是目前百米全世界跑得最快的人，他曾经达到过应该是9米58啊。但是如果拿当年在煤渣跑道上跑得最快的人，如果他们两个人放在现在的跑道上，他们俩的差距不大，基本上不到1米。那么如果说按当时的煤渣成绩，他们俩应该差了9米，也就是说实际上各种器械各种材料辅助的这种科技化的提升，那么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奥运成绩。实际上呢 AI 是近些年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对于体育上运动员在运动当中产生的数据，包括训练当中我们进行有多方面的分析，那么分析当中如果能够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给出机器的答案，那么将会对运动成绩有所帮助啊。当然了，这里边除了这些动作的纠正，我们还可以看到运动鞋的变化，刚才我们就说了，那么当大家都在用跑鞋的时候，都在用一个厂家生产的跑鞋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国运动员已经开始单独每一只脚在定制跑鞋。当时最早呢是用瑞士产的一个石英测力台，就是通过测力台我来分析你的两只脚的不同的承受力，包括使力方式，然后专门为你的脚量身定做跑鞋。那也就是当时世界纪录美国的这个刘易斯的选手，他当时就是穿着这种每只脚单独制定的这个定制的运动鞋跑出了世界纪录啊。那么当然在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出现，那么到底科技在体育上应该做到哪些程度，应该哪些程度不能做？因为毕竟奥运会世界的各种运动会，我们主要是考验一个人的整个的生理和他的健康的一种水平的机能体现，而不是完全是依靠科技。 补充那么两点吧。第一点，科技对于运动竞赛和运动训练的介入由来已久，为什么最近以来对 AI 技术的应用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或者说反响呢？主要是因为在原来的时候啊，我们视频录像技术的介入，计算机智能辅助或者叫多媒体计算机辅助，虚拟现实技术辅助，包括所谓穿戴设备的介入，其实在20-30年代就有了。但是呢，由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特别是 3D 建模，对训练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原来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科技是用在竞赛现场、竞赛裁判，那么介入比较多，而且产生了比较好的结果。但是呢，到了训练阶段，我们在这几年确实有了突飞猛进的这个进步啊，尤其是咱们这次这个苏炳添这次的这个训练，大家知道他已经是超过30岁了，那他怎么把技术水平在训练当中提高的这么快这么好？这里面就提到了刚才刘老师所涉及的一些领域，那么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因为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个机器学习的过程，同时呢有一个建模的过程。你比如说这一次，那么苏炳添的教练是美国的叫 Randy Huntington 做的这个模型呢，首先是做的冠军模型，也就是说他做的这个模型是按照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或者说冠军运动员的数字作为一个参考模型，然后在各种各样的刚才所能够列举到的所有的科学技术手段，把所有的运动员特别是苏炳添的运动这个数据，包括他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他的技术训练，乃至于他的生理数据，都对这些数据进行输入，然后跟冠军的那个模型进行比对，每次比对都会找出差距，发现出问题，然后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这种技术对于原来的那些计算机辅助技术了而言是有进步的，也就换句话说，它不仅仅是记录，它同时也进行了机器学习的比对， 通过比对找出问题，补短板，提升训练水平。那么这里边其实是设计了很多最新技术的应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它对于原来的技术是做了迭代的。 两位刚才在分析的过程中举到了一些例子，那么我们通过这些例子呢想呢，确实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不同的体育单项对于运动员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单项运动之间的差异也是天壤之别的。那这样来看呢，AI 的这个辅助训练它参与的程度或者说参与的这个有效性，想见这个差异也是比较大的。不知道在两位看来，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不管说叫 AI 辅助训练也好，还是其他的科技的手段参与训练帮助运动员提高成绩，在这些方面哪些项目应用的比较多，还有呢大家关心国外应用的情况是怎样的。刘老师， 应该说AI 目前就是我们叫做在体育当中啊，在体育领域现在发展的还是比较快。那么我们通常会把 AI 还定义成人工智能的概念嘛，就是说实际上目前的这个 AI 的我们在体育领域当中的产品比较丰富，也就是说每年一度的美国的这个世界电子大会，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大量的与体育相关的这种电子产品是非常多的，这个是肯定是很大的。那么在人工智能上，应该说在体育运动里边，如果说对于提高成绩用处比较大的呢，实际上还是一个数据的分析阶段。那么以数据分析在这里边不能全说是 AI 就人工智能的概念啊，但是因为数据量没有那么大，就是还可以吧。举个例子啊，我们刚才我谈到了，就是说数据分析这一块或者叫人工智能这一块，在这个球类项目分析比较明显啊。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篮球比赛，我们知道打篮球的时候呢，有一个篮板球啊，通常呢我们会认为距离篮板越近，那么抢篮板球的概率越高，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大家的这个视线的理解。但是实际上数据分析里边呢，就当超到了三米线的时候，我们叫罚球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抢篮板球的概率也高。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通常是这样，距离篮板篮筐每远一米，你得到篮板球的几率就越低，当你到两米的时候就更低，但是当你到了篮球三米罚线部位，它反倒又高了。这个就是一个数据分析。所以说如果一个球队你想抢篮板，你要记住你站两个线，或者距离篮球框近，或者距离篮球框远，你都是属于能够比较高的概率能拿到篮板球。从这种分析来说，目前来看用大数据这种分析，美国的四大联赛，比如他的篮球啊，包括他的棒球啊，那么这些橄榄球，那么他们分析的就比较多，包括足球，他能分析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某一个选手，这个选手很优秀，但是你会发现，当有两个队员跟他组合到一起的时候，他反倒他的能力、技术能力下降。如果不是这两个人在他的旁边排位置，他有可能就是技术能力表现很好。那么实际上呢，这是自己的球队在排列的时候，那么自己教练应该分析出来的。当然如果你没有分析出来，被对手分析出来，那就是对手当一看你的排兵布阵，他就立刻换另一个人来对这个进行看护看守。这些数据分析对于比赛是有很大用处啊。当然实际上这些几大联赛为什么他们特别注重数据分析，是因为牵扯到了他们几点打比赛好，那么他们跟哪个队比赛观众来的多，那么他们在比赛当中，那么如果他们采用什么颜色，什么样的球迷比较多，他已经按照经济方去分析了。因为这些美国的联赛他已经不简单单是一个体育的竞技问题，他实际上考虑了一个整个的体育的经济产业链，包括在座位上现场，那么座位当中这些人呢通过手机去点什么样的小吃，那么在这个小点什么小吃的时候，反映出你球队基本场上的一种热烈程度，或者说是这个观众的这种吸引程度，他都能判断。那么单个项目呢， 我们现在的三维摄像机的拍摄不如去对运动员的具体的发力形式进行分析，更加的对运动有好处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跳水运动员啊，我们的分析说了，说当他体跳高度多少的时候，他的动作能够做成什么样，入水的时候角度能达到什么样，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说过去的运动员呢，是你怎么做我自己也看不到，得教练跟你来商量，来讲描述。后来有了高速摄像机之后，通常运动员都会看到自己。那么运动员我们看到，当他站在跳台上的时候，他闭着眼睛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自己，就好像看电影的时候自己腾空，自己旋转，自己团身，自己打开，自己入水。他脑子里反映的是一个过电影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想的越好，他的成绩通常他会的发挥的越好。那么在这里边，弹跳的这个力度多大恐怕对他是更重要。也就是说，如果通过测力台测出来最佳的弹跳高度的时候，你的力应该是多少，那么也就是说，当你力度达不到，你说哎，我怎么老达不到最好的一个腾空，是你的弹跳力啊，还是你的这个小腿肌肉啊，还是涉及到大腿肌肉啊，那么还是你的核心肌群不够。那在这里边呢，有一个三维的全面的一个力分析，我们就可以通过辅助训练的方式，加强你的局部肌肉的锻炼，使你在运动当中你一弹跳就能达到良好的一种腾空方式，那么这个可能效果会更好。各种各样的这种现代化的设施啊，能够为运动员去辅助他，包括训练都是有很大帮助啊。刚才这个李老师特别提到了苏炳添，那么苏炳添实际上就什么呢？就是我先把你的最优秀的美国选手或世界选手，我从他的起跑角度位置我们都要调整，先把优秀运动员给你，再结合你自己的身高，那么再调整他的角度，然后再给你加强力量训练。所以说他是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极致，在这个情况下，那你当你的身体机能达到这个时候，就是在环节当中我们一点一点细抠，那么他能达到一个成绩。所以说这个我不知道其他人讲没讲过，就是苏炳添达到的这个9秒83，他与刘翔的这个高栏两个是性质是不一样的。两个人尽管刘翔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啊，都拿到了，但是110高栏它是有栏间距限制，不管你这个选手多么优秀，你栏间距全都是三步，就是美国选手你再优秀你也是三步。那么在这里面就给我们这些亚洲选手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只要我在技术上有更好的表现，我的亚栏攻栏动作更加的科学，我就有可能会战胜你。但苏炳添不是，他是没有栏，那就是你能跑多快就跑多快，所以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因此说9秒83这个对于亚洲人来说，那就实际上他当时的，如果他决赛里边还是9秒83的话，他应该是前三名啊，应该说是他取得了真的是令人赞叹的一个伟大的成绩。 其实苏炳添这个例子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说兰迪教练员实际上对他训练开始之前做了一个评估，就说他的身体素质、运动素质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的各个机体功率并不一定一样，所以要用功率这个概念来分析各个机体或者各个动作分解以后的功率能不能实现最好的功率。你比如说他的蹲踞最大功率是多少，后来经过训练原来900，后来到了2050。他的站立下压摆腿原来的功率最大功率是1879，后来到了2400。他的半蹲最大功率原来是3214，训练以后达到了4115。所以这个最大功率啊，它是要解析到各个运动动作的。所以你看就要精细到这种程度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啊！这里边当然是要建模。另外呢，我想举两个例子是最典型的。我们科技手段不仅仅是 AI， 什么 3D 这个大数据机器学习。其实这次我知道我们那个游泳训练体委是和中国航天集团九院签了一个合同，然后我们的划艇是跟 中国航天集团十一院签了一个合同，给游泳运动员提供了一个叫全程的跟踪技术啊，叫惯性分导技术，对一个细小到关节的动作它都要进行系统的分析，然后给予一个这个训练的建议。然后划艇呢实时在风洞里面做所有的动作的分解以及训练的指导。还有一个就更有意思，咱们的中国乒乓学院和新松机器人这个公司对咱们的乒乓球运动员也进行了一些辅助的训练，包括引进了那个机器人叫庞教练，可以说对于所有的优秀运动员的数据是有掌握的，然后通过数据的比对和分析来指导训练。 AI 技术什么可穿戴设备大数据等等已经远远的不能满足训练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可能未来的这个使用会越来越多，现在呢就像刘老师所说的现在只是一个试验阶段，但是趋势是人工教练加计算机以及其他技术辅助训练相结合才能达到更好的结果。 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东京残奥会将在十天之后拉开帷幕。在我们回望本届奥运会各国运动员取得的各项成绩和突破的时候，会发现在运动员日复一日挥洒汗水的背后，还有教练员们默默的付出与支持。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的运动教练队伍里出现了一群特殊的教练员，那就是 AI 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的训练辅助技术。那么这些电子技术在运动员的训练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这种特殊的辅助能力是在拓展人类运动的极限，还是会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更大的运动成绩不公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两位老师刚才都谈到了苏炳添这个例子，我刚才又查了一下资料，苏炳添这次跑出的是9秒83的好成绩。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卡尔刘易斯，那卡尔刘易斯呢在这个世界田径史上是一个可以说神一般的存在，这样的一个人物。卡尔刘易斯在他运动巅峰期，也可以说他这辈子吧，跑出的最好成绩，刷新的世界纪录是9秒86。可见这个苏炳添确实非常不容易啊，这个突破非常不容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非常的现实而且敏感。我们知道就是参加奥运会的各个国家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都来参加奥运会。今年特别是大家注意到还有一个难民运动员代表团啊，他们的这个参赛的队服都是一家中国企业赞助的。我们也看过报道，就是说过去曾经报道过参加奥运会的在一些非洲的长跑选手，他们在自己家乡训练的时候甚至连一双跑鞋都没有啊，光着脚在田地里跑。那么刚才两位也谈到 AI 技术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电子辅助技术吧，在不同的项目中它的这个参与程度帮助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帮助程度比较大的这些项目，对于那些 AI 技术或者说电子技术比较弱的这个国家条件不太好的这些国家的代表队这些运动员来说，如果世界都这么发展下去，是不是意味着不公平还是说有些项目人家有没有这个先进技术的指导他照样都拿金牌？ 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高科技装备不断的介入了人类的比赛的时候，那么有钱跟没钱是不是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啊？在这里边呢有一款运动衣啊，叫鲨鱼皮泳衣。实际上我们看到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美国的运动员索尔普穿着这种鲨鱼皮的游泳衣一举夺得了3枚奥运金牌。那么在2008年到2009年的短短2年时间，134项的游泳比赛世界纪录创造了，那130项都是穿鲨鱼皮的运动衣打破的。应该说在统计来看，北京奥运会上2008年 94% 的游泳冠军都是穿着这个鲨鱼皮运动衣来取得的成绩。那么在这里边呢，它的特点就是它是用了一种聚亚胺酯来制作的。那么通常呢我们游泳衣呢都是通常的纺织物啊，那哪怕是有一些什么氨纶呢等等，它也是纺织物的。 那么这些呢，它透水性弱一些，那么摩擦力稍大一些。而聚亚氨酯是不透水的聚合物，它能帮助运动员在泳池当中增大浮力，减少摩擦力。那么这个运动服有几个特点，穿大概在别人帮助下得穿个30分钟40分钟，不好穿。那么穿4、5、6次就报废了。那么如果我们按世界品牌 Speedo 这个品牌，它一件在600到700美金，那么也就相当于6、7千块钱。那么这样的话，很多运动员是穿不起的。在后来，也就是说好像我记得是2010年，那么世界泳联就讨论禁止在游泳比赛当中不允许再穿这种运动服了。那么在这里面，就是刚才朱琴说到的，既然体育那么有大量的金钱堆积在这里，那么运动员取得了好成绩，如果没钱的话怎么办？那么为了保持公平，尽量把一些设备，原来我们知道兴奋剂是不能服的啊，最早是可以的，这种兴奋剂能够提高人体的机能，甚至也就是按李老师说的做功能更大。为什么不能用？因为它对身体有伤害，当你获得了好成绩的时候，对你也是一个损害，也就是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说不应该这么做。那么有的运动员为了取得成绩偷偷这么做，那么怎么办？那就大家就严格控制，谁也不让使。但是实际上在这里边，如果我没有服用兴奋剂，就是你不是属于你禁止的，我服用其他东西能够提高体能，可以不可以？只要它没有禁止就可以的。比如说我的蛋白质供应的好，那么我有钱，我可以多吃，我吃的好，那你一定肯定能取得好成绩。那你说我没钱，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其实国外也是这样，我们的国家好多运动队啊，经常在比赛之前要到高原上去训练，就是因为提高你的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到了高原地区呢，通常呢氧气不足，那么在你做同样运动的时候，你就会比在平原上在做的时候呢，就需要耗更大的这个能量。但是怎么提供？你的血细胞就这么多，那么就是在缺氧情况下让你提升血细胞吸氧含量。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吧，那么我在平原上参加，那我这个成绩肯定能取得好成绩。所以说在这里边，为了体育当中的公平，尽量的让大家都能享受相同的一些待遇。当然刚才提到了很多非洲选手，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长跑，因为他们呢耐热性比较强啊。所以说呢，你看到运动会如果这个7、8月份通常呢都是属于偏热的时候，他们的成绩往往也很好，因为他们呢习惯于这种耐氧能力，习惯于酷暑下来参加比赛啊。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优秀的很多非洲运动员啊，包括南美运动员，他们实际上也得到了很多体育的厂家的专门的设备。为什么呢？因为等于给他做广告了啊。我们知道最优秀的马拉松选手曾经呢也是很多，像阿迪达斯也好，耐克也好，也是专门给他量身定做运动鞋，包括运动衣啊。实际上呢，他的鞋还会根据个人，就像我刚才说的，进行每个人的单独定制啊，甚至为了让你跑的这个更加的这个轻松或者耗能少，在鞋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加上一些碳纤维板啊，包括一些回能的一些这个塑胶，实际上呢能够减小你的能耗。对于一个优秀的运动员选手，如果是长跑选手，那么当你能够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同的运动鞋能够让你少耗能4%，那么你就会提高2%的速度。所以在这里边这些选手也还是能得到一些帮助啊。当然自身条件太差，你给他什么设备他也不行，那这个也没有用处。其实呢，这次参加奥运会的选手，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00后，而且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年其实我们对于体育的这个大家的感官上没有那么的特别的强调说一定要怎么样拿到多少的金牌，应该说呢这个意识不是很强。但是我们却这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还是比较全面开花的，居然我们的田径当中，我们田赛竞赛都有很好的成绩体现。 我个人觉着还是与国家的繁荣强大分不开。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国家的全面的这个发展达到一定水准，那么这些人的成长、他的营养、他的见识，包括他的体会，包括他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良好的体育设施啊，那么都会为他们在奥运赛场取得好成绩提供很大的助力。 确实是刘老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叫关键的位置上，也就是公平竞争的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奥林匹克的精神最重要的核心也就是一个公平竞争，而不是不公平竞争。其实这么多年来，大家知道科技的介入啊，介入到竞赛场所、竞赛裁判的时候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那么杜绝了很多黑裁判的行为。用金钱推弃这个技术确实是使这个运动训练的水平产生了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穷国跟富国的这个差距实际上是被拉大了，但是必须得有一个公约精神或者说契约精神，把这个竞赛拉得更加的公平的基础上，这才是良好的。因为已经出过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围棋是咱们东亚运动的一个主要项目，知道吧？韩国曾经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发现了某些运动员在进行围棋比赛的时候进行了电子计算机等一些其他技术辅助，裁判违规，直接把那个使用辅助技术的给罚出去了。你说这件事对不对呢？从我的公平竞争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是对的。但是你这个东西必须得有事先的约定，我就说奥林匹克必须得有这么一个国际公约，来能够约定大家怎么能够达到平等的使用技术，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体现出运动员水平的公平竞争水平的一个比赛。你的这个公约肯定是赶不上技术的发展的，技术变化很快，你所有的任何新的一版的公约都比不上技术发展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没法排除技术因素的。你这个技术因素造成的不公平，只能是说在可以预见的这个水平上，给予适当的修正是可能的，但是完全撇除这个技术的影响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呢，只要是在我们国际公约上规定某些前提条件，那么尽量缩小由于技术在训练的时候产生的差异，那么体现运动员自身的水平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呢，也只能如此，不可能要求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平等。 而且两位刚才谈到的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技术无论多先进，它还需要通过人去掌握、去领会、去练习来实现。这也就使得就是说并不是你有钱有高技术就一定能取得比别的运动队、比别的竞争对手强出很多的这样的实力。包括我们前面谈到的很多非洲选手在长跑运动中这种优势也并不是说其他这个经济或者说科技条件好的这些国家能够靠金钱、靠技术来进行突破的。我们说体育运动呢是一门科学，当今的信息技术手段已经可以把运动中的各种状态各种情况都数字化，通过两位刚才举到的例子，这种分析比对对帮助运动员提升成绩有帮助啊，这跟我们今天用数据分析帮助建筑更坚固啊、食品更安全等等是一个道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运动员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们也期待把这些经验和更多的运动员甚至普通群众来共享，共同来实现体育的目的，就是强健身体，愉悦身心。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听听 FM 全线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828千赫。